太重，重得让我走不动。心有灵犀一面心，心有灵犀不必猜，猜得太多怀疑装会留相信，啊，值得吗，太重，重得让我走不动。心有灵犀一面心，心有灵犀不必猜，猜得太多怀疑装会留相信。体贴是偶尔，准你不像情人。

真的想不改变，众人中我会是首选。男人有时情话连篇，几次有你处处流了眼帘。我有几次心不在焉，将真话说得肤浅。我的承认，男人有时情话连篇，越是在意越是想不周延。 星辰特别灿烂，和你牵手走的山路都变平安。有时候你是我的魔法师，有时候我是你穿上的帆，为你许愿中的花朵的浪漫，为你坚持挡的风雨有种温暖。有时候你是我的守护神，有时候我是你的休息站，我的勇敢加你的以前看过的世界，原来只有一半，而你带我环游了另一半。我的情感加你的情感，用爱形容还显得太过简单。以前我整个生只有一半，而你帮我圆满了另一半。为你许愿中的花朵开得浪漫，为你坚持的风雨有种温暖。有时候你是我的守护神，有时候我是你的休息站。世界原来只有一半。 整个生命原来只有一半，而你帮我圆满了另一半。另一半